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四五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印发文件，研究生导师违反师德将一票否决。猎头行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最受青睐职业出炉。春节服务信息，场站周边交通压力持续加大。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意见提出，对于未能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培养单位视情况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有违反师德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并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国内某猎头网站近日发布2017至2018年度猎头行业发展白皮书， IT 互联网在过去一年是最受猎头青睐的行业，地产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猎头活跃度放缓，制造业甚至出现一定萎缩，但计算机硬件行业发展迅速，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新技术或将反哺并引领传统产业变革。从行业看， IT 互联网依然是最受猎头们喜爱的行业，平均佣金一直稳居高位。另一个让猎头青睐 IT 互联网行业的原因是它提供了最多的岗位需求，金融地产两大传统强势行业的需求则排名二三位，紧随其后的是计算机硬件行业和制造业。从不同岗位来看，在需求量排名前六的岗位中，管理岗位佣金以五万多元毫无意外的排名第一，市场、运营、销售、产品、技术紧随其后。近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正式面向全国优秀人才发布2018年人才招聘公告，学校计划招聘教授、副教授岗位18个，普通教师岗位67个，管理和教辅岗位13个。2月9日，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发布上线一周年公开信，我们一直在路上。公开信披露，作为国内互联网行业首个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保护系统工程，腾讯成长守护平台目前已经绑定近400万个未成年人游戏账号，覆盖腾讯旗下过百款游戏，为家长提供了监管子女玩网络游戏的工具。这意味着成长守护平台已助力数百万未成年人健康上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他们沉溺于游戏，以促使他们更加健康的成长。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市交管部门2月9日表示，下周节前各交通场站周边交通压力将陆续达到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客运场站周边交通压力将继续加大，大型商圈、批发市场、超市、综合性餐饮娱乐区也将成为交通热点，晚高峰交通压力将进一步突出。2月9日，北京消防开展烟花爆竹火警实战拉动演练，对119指挥中心接警压力以及突发事件进行模拟应急处置。此次演练采取无预案的形式，随机设置了居民阳台、烟花爆竹销售点、库房起火等三种实战警情，拉动周边的执勤车组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北京消防提醒广大市民，要遵守烟花爆竹禁放限放要求，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有返乡或者外出旅游的市民，离家前要清理好房前屋后、阳台走廊的可燃杂物，关闭好门窗，谨防飞火入室引发火灾。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进入今天的一周绿茵战况报道，先来了解主要内容。王登峰纵论校园足球，盼为优秀人才开辟新通道。足球名宿齐聚梅州，助力青训。多国足球俱乐部来华挖苗。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教育部举行发布会，介绍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情况。2015年以来，中国已认定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2万余所，招收高水平足球队的高校达152所，参加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联赛学生超过千万人次。教育部体卫一司司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校园足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脱离国民教育体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学生中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之后，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因此他们进一步的提高球技，成为优秀运动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近日，我国著名的足球之乡广东梅州再掀足球热潮，第一届玉心杯纵横融通青少年迎春足球邀请赛日前在梅州新宁市开幕，原国足主帅戚务生、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及国家级教练、裁判、国足名宿以及来自北京门头沟区、上海、深圳、东莞等地的足球小将们齐聚梅州，以球会友，为中国的青训工作添力。近日，2018中国新世界华裔青少年足球精英选拔赛在江门市新会体育中心开幕，意大利 RESET 足球学院、意大利热那亚、巴西科鲁塞罗、智利天主教大学等世界知名足球俱乐部的青训总监和球探莅临现场，选拔全国足球精英进行试训。本次赛事分为五人制和八人制两个组别，进行了100多场比赛。以上的新闻由姚迪编辑，姚迪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就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开放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栏目。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文汇中学和文汇小学校园足球的相关的老师和我们的同学们。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文汇中学的德育处主任赵阳赵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文汇中学的体育老师季岩，季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文汇小学的体育老师林景涛。 大家好。 还有两位同学啊，分别是来自于文汇中学的初二学生王延廷。 大家好。 还有文汇小学五年级的吴友友，也是文汇小学的校队队长啊。 大家好。 欢迎吴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蓬荜生辉。每一次啊就请来大家来过来做节目，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觉得就是练体育啊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但是呢有些人呢也会有疑问，就是现在北京城里边的学校啊相对这个校园的地址啊都比较小，怎么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疑惑。其实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动起来，但是怎么动起来，安不安全，这就是学校要解决的问题了。那么在今天的一开始，其实我们要请问一下这个赵老师。这赵老师，其实我们看到文汇中学跟文汇小学也是咱们一直以来的校园足球的特色校， 对， 对吧？ 对， 是国家级的、市级的。 现在是全国足球特色校。 全国足球特色校，啊、对、但是实质上呢，就是如果大家熟悉文汇中学跟小学的话，就知道本身校园的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咱们现在是第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展这个校园足球运动的？咱们学校？ 这样吧，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好，太好了。 那个北京市文汇中学呢是成立于1997年的，是一所 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 嗯， 于2008年转成了公办学校，2014年呢与文汇小学确立了九年一贯制的关系，成为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016年成为了北京市汇文中学教育集团的首批成员校。 嗯， 我们学校呢是一所办学特色鲜明、教学成绩突出、教学质量过硬的优质初中校。建校以来，基于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的办学特色，遵循激情、智慧、创新的校训，坚持志向高远、基础扎实、全面发展、个性优良的学生培养目标，通过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分类推进、分层指导、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等三大途径，实现了全面育人、整体优秀的办学特色。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始终重视体育工作，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呢，多年在体育教学的基础上不断的探索与研究，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活动，不断创新活动的形式与规模，不断提高各项体育成绩。 嗯， 在体育中考成绩全区里边我们始终是名列前茅的。2012年呢，我校被批准为了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并多次在田径传统校的评审中获得普惠资助奖。 嗯， 2015年我校被批准为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17年6月我校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嗯， 真正的我们校园足球的开展呢， 嗯， 在2015年之前呢就有所开展， 嗯， 但是被北京市和教育部命名批准为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之后，我学校的工作呢开展的更加的丰富多彩。 嗯， 在足球方面， 对，您说到这儿以后啊，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就会有一些疑问，就是尤其是文汇小学这个校址在文汇中学边上，但是呢本身面积确实并不大，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开展咱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的运动呢？ 嗯，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学校的运动场地， 嗯， 在北京市内的中学也好小学也好来讲，这确实是一个硬伤， 嗯， 是加在我们体育人身上的一个痛， 嗯， 但是呢我们自从文汇中小学九年一贯制之后呢，我们的学校的各项资源都是共享的， 嗯， 尤其是在我们的田径场、运动场上共享资源共享的更加的密切。 嗯， 我们在时间的调控上、空间的调控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比方说现在我们的体育课，我们小学有两个年级在中学这边上， 嗯， 早上的前两节课中学不排课，都是给小学来用。 哦， 在下午大锻炼的时候我们也会调配时间分不同的年级进行相应的体育活动和体育项目。 嗯，其实就相当于把一个硬件上的资源做了一个共享，这样的话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但是说到校园足球啊，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在想，每个学校既然都是特色校，那么他们的特点又在哪？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比如说咱们小学啊，或者是中学啊，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咱们来招募咱们的足球队员们？是小学我们每个班都有足球队呢，还是说我们要这个凑一起，我们就弄一堆拔尖的孩子出来，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呢，我们文汇中学现在是注重校园足球的普及与推广。 嗯， 在校园里边所有同学都开展足球活动的同时呢，也会建立起来我们的校队啊，选拔一些优秀的同学来参加到校队里边。 嗯， 为了强健学生的体魄，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的凝聚力，学校呢每学期都会开展校园足球的联赛。我们现在班班都有足球队， 嗯， 每个班呢都有两支队伍，一支男子足球队，一支女子足球队。 哦， 还成立了记者团， 嗯， 和相应的拉拉队。我们呢在足球工作中请进来走出去，北京女足进校园，和兄弟学校之间开展校级联赛， 嗯， 送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全国级和市级的足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 嗯， 外请足球队的专业教练来我校执教， 嗯， 等等等等。这里着重要提的是呢，在去年校园足球，我校的校园足球联赛期间， 嗯， 我们请来了北京市女足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嗯， 为同学们进行高水平的足球训练的展示，并与同学们进行同场的竞技。 极大的提高了同学们对足球运动的热情，也圆了我们文汇中学小学的同学和自己的偶像同场竞技的一个梦。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就是咱们做校园足球主要分为几块，第一个是班级联赛，第二个是每个班两个队啊，分别有男队女队。 对， 另外呢，除了这个男队女队之外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就是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对于足球本身一般，但是对当啦啦队很感兴趣， 对， 喜欢当记者的也有啊，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全员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参与到校园足球运动中来， 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大家呢在这个校园足球联赛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喜欢踢足球的，有能力踢的，我们上场去比赛，没有上场机会的，我们在场下给他找相应的适合他能力的所有的让他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现在学生们感觉反响怎么样？ 学生们感觉反响太好了，可以这么说吧，以前呢我们都说是足球是男孩子的运动，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年校园足球赛的这样的推广，足球文化的推广之后呢，现在女孩踢的比男孩猛， 一点不差 一点不差 啊！我特别期待着看这个班内啊，男队有女队互相踢，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啊！因为今天正好有同学过来，我可以详细来问一问， 好的， 是收着踢呢还是基本上不收着踢也踢不过啊好，那这就是整个文汇中学跟小学的一个校园足球的一个概况的介绍，但是具体到中学跟小学就有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特点，我们呢先来说一下这个文汇中学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好， 咱们来先首先有请一下文汇中学体育老师季岩季老师。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段时间这个大家都在说校园足球，也非常的火热，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它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们都喜欢上足球？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些教育的技巧跟大家讲讲？ 在刚开始这个学校开展这个足球运动的时候，的确有少部分同学抵触足球运动，不愿意参加到其中。只有这个擅长和喜欢的同学愿意参加到其中。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我们是这样做的。例如呢，我们课上多以培养足球兴趣为主，多以游戏为主，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多组织一些人少组多的比赛，让每个人都能多触球，多踢球，使大家都能运动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我们赵主任说的，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不同，爱好特长不同，我们呢，针对这一方面培养，在每一个班都培养了一部分小记者，以及啦啦队，并且我们在我们学校每学期会有一次，每学年会有两次的这个校园班级联赛，以及这个年级联赛，基本能做到这个全员参与。基本能做到全员参与。 所以您觉得就是现在来说，孩子们对于足球的这种喜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还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咱们您看，初中的最后就涉及到中考了。 对。 那么到初三的时候还会有吗？ 初三的也会有。 初三也会有。 因为当时，因为现在这个中考改革，其中那个足篮排三选一，其中也有涉及到足球的。咱们学校有一部分足球运动比较拔尖的，踢得好的，也会在中考选考的时候选考足球这个项目。 哦，就还是会很 对， 很愿意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还想问一下这个文汇中学初二的王元廷，你现在是在文汇中学校队里面吗？ 是的。 你也在校队里边。 对。 那你现在觉得参加足球运动，其实好多家长最担心的是什么？是担心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就自己的学习？你觉得这参加足球运动会影响学习吗？ 我觉得不会影响。我觉得我个人可以做到，既学习又不耽误，既踢足球又不耽误学习。 怎么做到的呢？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每天的安排，就是每天我来到学校，上午四节课学完之后，体育课的可以学习，踢足球的技巧，然后四节课学完之后，中午每次。都是有自由活动时间，然后我们可以跟我们校队队员去踢足球，劳逸结合嘛。上午四节课学完之后，可以去操场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踢会儿足球，然后12点半之前回到教室午休，然后呢，下午有时候是上四节课，有时候是上那个三节课，然后放学之后，我还可以去继续去踢足球，这是我一天的安排，我们可以就是既不耽误学习，也可以去快乐去 参与踢足球，我觉得如果 并不耽误 对并不耽误学习，劳逸结合。 哎，你说到这儿以后，我捕捉出来两个信息，我要找这个赵主任确认一下。第一个就是是不是文汇本身的课业压力，就是作业压力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文汇中学提出来的口号是累老师不累学生 啊。 我们的作业呢都是老师精简过的，老师都是自己做过了之后，把精简的一些题目拿过来给学生来做的。 啊，不是靠题海战术。 对对。 乌泱乌泱一堆卷子。 对对对。所以说学生的学习压力呢相对来说会小一点，但是学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嗯，好。因为上半段的第一时段呢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一段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说我们的校园足球，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四五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居民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走进校园足球，走进的是文汇中学和文汇小学的校园足球。那么这两所学校其实现在因为九年一贯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成一所学校，而且呢在硬件上也有一个共享。在上半段的时候，来自于文汇中学的德育处主任赵阳老师也为我们做了一个介绍。但是刚才呢因为时间原因，那文汇中学呢简单介绍了一下，还没有深入开展下来。其实有些问题想问一下赵老师，因为刚才我们的一个同学咱们王云婷啊说了，说这个其实不影响学习，而且呢就是放了学之后继续踢球也很开心。 嗯， 但是呢家长们都有疑问，都会觉得说踢足球会影响孩子学习，能不能从学校层面上来给大家讲一讲现在这个文汇中学咱们的足球的，因为有校队嘛，校队的咱们的球员们的最后的中考出路怎么样？ 是这样的，就是任何的一项活动或者一项体育运动，如果痴迷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一种健康的方式我们去参与的话，是不会影响这些的。啊，有些家长确实担心，我们孩子练足球，是不是以后就只能踢足球了？其实不然，在我们文汇中学有好多同学在中考的时候成绩还是很优异的，尤其是我们足球队的同学。因为这些同学呢在练球的同时，不但没有耽误学习，而且呢提前让自己适应了社会，适应了这个人家说球场就是一个小社会嘛，提前适应了这样社会的一些规则，在他在学习上啊在生活上呢也做了一定的迁移，对他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您谈到这儿以后，我们也想说一说对于咱们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因为尤其是小学这边，这个可能进校以后都没有什么足球的基础， 那怎么能够让大家去喜欢上这个足球运动，然后包括是有一些深刻的变化，是您谈还是让咱们的这个 这个可以让林老师， 林老师 在这边很有发言权的， 对，一线的体育教师嘛。那林老师您跟我们聊聊，就是说现在的就是怎么能够培养大家的兴趣，尤其是说服家长跟班主任同意我们的同学们去参加足球运动。 嗯，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其实小学足球队的家长们对足球这一个项运动是非常的支持。 嗯， 像我们小学很多孩子没有接触过足球，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课堂设计一些简单的游戏， 嗯， 一些基础开始， 嗯， 因为小学生他的直观这个模仿能力非常的突出， 嗯， 他可能看过之后他就喜欢去模仿，喜欢去做， 嗯， 我们也可以从中就发掘一些孩子他的特长， 嗯， 同时也会经常给孩子去观看一些校队儿他的录像比赛， 嗯， 这样孩子们在看的过程中也就会像在现场一样，身临其境一样，也会为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同学去加油去呐喊。 嗯，所以您觉得就是现在其实是主要是突出一个集体荣誉感，然后让那个同学们之间有这种对于足球的这种参与的愿望跟欲望。那怎么样，现在小学这边也是男女队都有吗？ 我们的班级联赛是有，男女生都有。 在校队没有。 校队我们有男生也有女生。 也有女。 对，也有女足队。 也有女足。哎呦，这个很难得啊。我们想听听这个吴友友啊，这个文汇小学的五年级的，尤其是校队队长吴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参加这个校园足球。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六岁开始踢球的，已经踢了五年了。 老队员了。 嗯。 嗯，那你觉得现在踢球跟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密切相关了？ 对啊，一周我都会参加学校校队训练四次，每次两个小时，我觉得我很开心。 嗯，就每次都会觉得就是踢球的时候是最爽的时候。 对。 那会影响学习吗？ 不会，因为我就是我们都是上午上课， 嗯， 然后下午上完两节课之后就去训练， 嗯， 我就是该学习的时候努力学习，该练习踢球的时候练习踢球。 嗯，就完全不耽误。 对。 哎，那你爸妈放心踢球吗？ 放心啊，他很支持我踢球， 嗯， 都每次训练都不会迟到， 准时送你过来。 对。 那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哎呀，踢球第一啊，别受伤啊，这个就遇到这个碰撞的时候躲着点。 有时候也会的嘛，我能体会到我妈妈这个关心我的心情，但是踢球总是免不了碰撞的。 嗯，受过伤吗？ 对，受过。 啊，怎么样？ 反正现在痊愈了。 哦，也有过伤病的经历。 对。 啊，那你觉得你现在能不能够带动身边的同学们一起参加这样的足球运动？ 可以啊。 嗯，比如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在训练的时候， 嗯， 我会带动我们那些刚入队的低年级的小队友， 嗯， 去训练， 嗯， 然后告诉他们一些规则，在休息的时候，我会帮助他们打热水， 嗯， 系鞋带儿， 嗯， 这些的。 哎呦，这简直成为全职保姆了！这校队队长是不一样啊，这确实是能感觉到这个同学的变化。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想问的是，你作为一个训练跟比赛之间，你觉得更喜欢参加训练还是更喜欢参加比赛呢？ 我都挺喜欢的，因为这两项。因为训练， 嗯， 先是训练才能打好基础，然后再去比赛， 嗯， 比赛就相当于一个实践。 嗯，那你觉得在班级联赛跟校队的这种出去打比赛的时候，你更喜欢参加班级联赛还是学校的比赛？ 我喜欢参加学校的比赛。 为什么呀？ 因为班级嘛， 嗯， 那都是那些同学 都认识， 都认识， 撒不开脚。 对。 哦， 然后就是都是好哥们儿，一怕就踢坏了，然后所以呢，那个 得收着踢。 对，然后如果去跟着校队出去踢比赛的话，就会有一种非常骄傲的感觉，代表学校出去踢比赛。 怎么样成绩？就是踢比赛的成绩。 嗯， 赢得多，输得多。 赢得多。 啊，赢得多啊。 啊。 哦，哎，那你赢了以后，你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跟那个自己的队友们出去，咱那个吃个汉堡搓一顿，吃个烤鸡搓一顿， 倒也没有夸张，这么夸张吧，就是在比完赛，我们大家都会很高兴的，在一起玩会儿啊。比如说进球了，我们那个场上的球员不只会跟场上的队员击掌，还会跟场下替补的队员击掌。 哦，感觉还是非常的快乐。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有了校园足球之后，这帮男同学们这整个的状态确实不太一样了。原来你想学校里边的运动基本上就是数一数，我不全的到时候您补充啊，实心球、引体向上，然后立定跳远、 跳绳、 跳绳、跳大绳，然后那个 排球、 扔沙包，对吧？ 耐久跑。 对，耐久跑 很传统的， 对，就冬季长跑嘛，对吧？ 对， 冬季长跑，好像就这些，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项目，很少有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对吧？对，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出来了以后，对于老师来说有没有什么新的要求？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林老师。 首先这个足球它是一个很综合、很团队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孩子掌握规则、技术，可能还会。需要孩子对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以及一种责任感，他都需要去掌握。 所以那对于老师来说，你是学足球专业的吗？ 对， 本身就是足球专业的。 对， 那带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这带小学太难了？ 一开始的时候，刚接触因为我们选拔是从低年级开始选拔，尤其从一年级孩子，刚接触一年级孩子，真的是选择很难，因为很多孩子。就像刚才我们吴友友说的一样，连鞋带都不会系，他根本不知道踢球是什么意思， 自理能力都不行。 对对， 那会怎么选拔呢？会跟那个原来那会儿，我记得体校到我们学校也曾经选过孩子，都是过来摸骨头，在从捋后背摸骨头啊，摸腿，好像这样的一种选拔模式，咱们也这样吗？ 没有，我们首先是从一个兴趣引领首先还是看孩子的兴趣。不过一般的男孩子都喜欢踢足球然后。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再从孩子的身体素质、身体条件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筛选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运动中， 对对对， 然后再选拔，选拔咱们的校队， 对 啊，那选拔校队有没有什么要求？ 首先这个训练的我们这个次数一定是要保证的因为没有训练就没有成绩，对， 然后 孩子这个。也得能够吃苦耐劳，因为踢球我们每周低年级是三次，高年级是四次，然后每一次是两个小时，这个运动量跟体育课相比是很大的，所以需要孩子必须要能够坚持得住。 其实刚才谈到这儿以后啊，很多的家长都会有原来对于校园足球有质疑，比如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是学校那个找一堆这个各地，尤其是远郊县的，这是。山区里边的孩子，然后过来咱们参加咱们的校队踢出好比赛就是成绩最重要。但实际上通过刚才的介绍并不是这样的，就我们还是通过了一种能够让大家都参与的这种模式，让我们的小学的同学们能够参与到足球运动之中，对他们有一个了解。说到这个了解上，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吴友友，最喜欢哪个足球运动员？ 最喜欢梅西。 最喜欢梅西啊，是因为小个吗？ 因为他有细腻的脚法，然后速度很快。 那你踢的位置跟他一样吗？中场？ 前腰。 前腰。那你觉得自己将来有一天想从事足球这项运动吗？ 也有这种考虑。 真有这种考虑啊？说到这个足球运动，这个你现在还早啊，这刚那五年级，初二的王源廷啊。你想过没有说将来是把足球当兴趣爱好，还是当做这个一项事业来去从事？ 这个问题我有积极想过 啊。真的想过啊？ 对， 来跟我们说说。 其实我想把它当做我的事业 啊。真的呀？ 对， 但是很辛苦 对， 是吧？ 我觉得先不谈辛苦不辛苦，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我想为国足尽一份力 真的， 对，我想为中国足球尽一份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咱们国足没有进军世界杯，是挺遗憾一件事儿。所以说，我其实挺想带领未来我们中国队进军世界杯的，包括各种比赛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模式就不一定说是以足，你是想当一个足球运动员上场呢，还是说我当 足球运动员 领队这个足球运动员 对。 啊，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高，真的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不是打击你的信心啊？我们希望你将来有一天真的能够实现你这样的一个愿望跟梦想。但是为此要付出的努力，两位老师可以说一说吧？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都是手体毕业的吧？ 啊，对，我们都是手体， 这是专业队啊。这个来介绍一下，这个如果要想从事，比如说足球运动一直往上走的话，这一路上要遇到什么？你先给他打预防针。 我觉得首先孩子还是需要坚持。 嗯， 对，不管是从身体， 嗯， 还是从自己的精神意志力， 嗯， 这些方面都需要能够坚持得了， 嗯， 能够吃得了这份苦。 嗯，那既然季老师呢？季老师一直那个含笑不语，啊， 因为这个我是在初中嘛， 嗯， 对吧？因为这是我的队员， 嗯，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嗯， 首先呢，我就说这个，如果要是往上走的话， 嗯， 首先呢，这个基础要打好， 嗯， 就是从小就要参加到这个足球的训练当中。 你觉得几岁合适？ 如果一大多数吧， 嗯， 我感觉应该在。3到4岁， 三四岁 就应该是初步接触足球， 哦， 然后5、6岁就开始慢慢的去那个， 啊，练习技术了， 对，练习技术了，因为这个孩子在， 啊， 6到9岁，6到12岁之间吧，啊，是一个协调性练习协调性东西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哦， 对，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如果要是把技术打好了，后面才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啊，就是。好多时候呢，包括我觉得可能那个王云婷，咱们看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着急，对吧？觉得哎呦，这踢什么臭球啊！但实质上啊，有一次我们去踢了把野球，然后呢，我啊倒是没有上场，我在旁边看。我那堆兄弟就说，他们有当时咱们国安退下来的，都不是太知名的一些球员在场上踢，他们说真踢不过。真的差太远了，就别看人都已经退役了，都大腹便便了，都已经很胖了，身材都走形了，真踢不过。这确实是一个从小训练的一个基础在这儿啊。也希望将来那个，咱们既然你什么时候开始练的足球？ 我小学。 小学几年级？ 我小学4年级。 4年级开始练，你看已经就是稍微有点晚了， 稍微有一点晚， 稍微有晚。所以如果要想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就要更努力，更努力。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以我的心态来讲，我一直认为，为中国足球尽一份力，并不仅仅可能是在场上去踢。 对， 嗯，比如说，我可以作为一个康复治疗师，对吧？ 对， 我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帮助中国，甚至我们可以有一天，你也可以考到，比如说首体大、北体这样的一些大学，专业足球大学里面，专业的运动类的大学里面，我们去做一个教练，去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这是对你未来的一个。祝福跟祝愿啊！ 好，哦，谢谢。 听到那个王元廷，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我感觉我们这个足球工作，做的我们很自己很知足， 是吧？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学校呢现在重点在于，学生足球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啊，然后足球队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引领。我们学校呢还把这个校园足球呢作为我们一校一品的一个特色的项目。 什么叫一校一品？ 就是。在我们学校上3年或者上9年学之后呢，出来之后要掌握一项或者多项的体育技能， 哦， 能够掌握他的训练啊、练习的方法啊，能够作为自己将来生活的一个爱好、一个特长。 嗯， 啊，现在呢，每个班至少有一节，每周至少有一节是足球课。 嗯， 啊，在校园里边呢，得有大力的去推广这个足球的运动。 哦， 啊，其实呢，在这里我也要对王元廷说一句话：任何的竞技体育的项目，它都是金字塔型的。 嗯， 啊，是需要我们有广大的基础、群众的基础、足球的基础，才能最后可能呢，经过各类的淘汰之后呢，有一些同学能够到达这个巅峰。但是大部分人呢，还是应该是作为一种爱好和一种兴趣。但是你有这个梦想，我感觉我为你骄傲，加油， 师姐。 挺好，这个也是这个老师跟同学之间彼此能交交心啊。这个有的时候您得当这个德育主任，应该咱们到下面多跟咱们同学们聊一聊，对吧？ 是，我经常往下走，但是他们见了我就跑。 头发长了啊，给我剪了这。一般都怕你，都怕你。那挺好的，我觉得有这种机会可以多跟同学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刚才呢，咱们谈到了关于这个如何去开展这样的校园的足球运动，也是说到了。 这个同学们的变化。第二时段呢还有一些时间，其实呢前一段时间市教委也发文说了，说中小学体育成绩会把团队精神跟意志力也纳入其中。那么对这种做法，我想问一下这个赵主任您怎么看？ 嗯，其实呢团队精神和意志力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体育教学那个评价里的一部分。 嗯， 这次呢市教委的文件呢将团队精神和意志力提高到了更高的高度， 嗯， 纳入到了体育成绩之中。这种做法呢我个人是完全支持的。 嗯， 首先说一下意志力吧。具有强大意志力的人，嗯，啊，一般的呢成功人士都会具有这种强大的意志力。 嗯， 他们呢能够把控自己的情绪，能够有乐观向上的心态，用行动来解决问题，懂得呢自我安慰，能够保持健康的体魄，有良好的时间管理，还有强大的内心啊，然后能够挖掘自我的潜能等方面啊，然后呢作为这个团队意识来讲呢，我感觉这种协作精神，这种集体荣誉感，分工和配合的意识啊等等呢，都是我们现阶段的青少年最需要的。 嗯， 而我感觉呢团队意识、团队精神和意志力，在这个我们足球项目里边，可以说，方方面面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淋漓尽致。 是的， 啊，在开展这项足球工作上呢，我们，会更好的去，配合市教委的这种精神吧， 嗯， 去把团队精神啊和意志力更好的融入到足球的日常的教学， 嗯， 训练和比赛中去。 嗯，说到这个团队精神跟意志力，其实足球是确实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但是最后怎么评分，怎么能够让大家去做一个标准化，这事儿其实挺难的。 对， 老师们有没有什么经验？ 我觉得其实足球不仅仅应该停留在这个胜负的层面， 嗯， 一些深层的潜在的影响其实对孩子们是更重要的。 嗯， 足球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集体性的团队运动。 嗯， 它不仅包括有队员、拉拉队， 嗯， 甚至还有球迷，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嗯， 团队的力量永远是大于个人。就比如说欧洲豪门巴塞罗那， 嗯， 它在全球会拥有很多的众多的球迷， 嗯， 我也是其中之一。 嗯， 然后它从国内联赛到欧冠赛场，始终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离不开他们踢的是团队足球。 嗯， 每一个队员在这个球队之中，他都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嗯 嗯，球员在团队中，他能够施展自己的拳脚，这样俱乐部与队员之间相互能有一个包容。 嗯，其实这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足球运动可以让整个班级更加团结，而不是说大家为了争一个分数啊，这为了胜负心。就是争一个胜负心，这就可能就是本末倒置了。我说为什么那个吴友友这么喜欢这个梅西，原来这从教练啊开始都传递的都是这个巴萨的这个足球哲学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问一下季老师。季老师，你觉得从中学这角度来看怎么看？因为这个是主要是可能到中考的时候这边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情况，那有没有这些家长说找那我还能不参加足球运动，但是你给我分评高点。 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因为什么呀，这个就是说这个团队精神和意志力吧。嗯，因为现在嘛好多家庭里边都只有一个孩子。 嗯 啊，所以说这个包括这个在与人合作方面，这个勇敢顽强方面，有责任有担当方面都要稍差一些。啊，包括这对自己的情绪把控，包括我们这个初二这个队员王延廷就是其中的一个。 嗯， 这刚上初一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把控的不是很好。 怎么不好呢？ 就是包括咱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总是爱指责队友。 哦， 爱指责队友，包括这个稍稍的这个比赛当中遇到一些小困难、小挫折，就把控不好自己的情绪了，要在场上小爆发一下。 哦， 但是经过这一年的这个练习，包括在这个。一年的训练吧， 嗯， 啊，现在已经初二了，包括在也踢了很多场校级的比赛， 嗯， 跟咱们区级的市级的比赛， 嗯， 对他也是一个磨练。现在呢，踢到这个现在是咱们的主力守门员， 主力守门员， 主力守门员 啊， 对自己的情绪方面控制的也是非常好的， 哎。 现在都是在场上， 嗯， 他在安抚其他的小队员， 哎， 你需要怎么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现在他是在做这个工作。 哎，其实。青春期啊，这个有一些暴躁的情绪，荷尔蒙的迸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这个王延廷，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四五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五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第二时段，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啊，没说完。刚才说到这个文汇中学初二的王云婷王同学啊，这个情绪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管是胜负心强也好，还是青春期的这种躁动也好啊，这造成了这个情绪不稳。怎么能够变稳的？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跟大家传授一下经验。 其实 青春期过了。没有开玩笑啊。 其实你在场上你可以想啊，反正那么长时间你被灌了一个球，你不要就心灰意冷了，你还有机会可以去搬。像举个例子，巴萨还有巴黎圣日耳曼，多么成功的奇迹，我都不想，我这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说你在多么就是 大的困境下， 对，多么大的困境下，你总有机会，你只要有曙光你就可以成功的，真的不要放弃所有的希望。你本来可以成功。 对，觉得感觉是有这个王云婷在啊，这感觉这个球队有了这个精神导师的感觉，是吧？这同学们，就是尤其是自己的队友们，有这样人在，感觉是特别牢靠。尤其是守门员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在场上呢不是特别显眼，守门员、门将不是特别显眼。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个人在这么放心的放在后面的话，前面踢起来也会比较容易啊，真是不一样。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同学的变化？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一个我。就是因为那个咱们那个足球队嘛，他不是说这个奔专业化去走的，更多的是在这个兴趣有兴趣这帮孩子里边挑出一部分更有兴趣的啊，就参与到这个足球的这个队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教的班级，是29班的一个叫高东炫的一个孩子。 听名字像这个 韩国人 留学生啊。 高东炫呢，现在也是初二，然后他是9班的一个同学，他在当时升入初一被我招到足球队的时候呢，是一个特别腼腆不爱说话，就是全场都是一个不说话的一个孩子，就是闷头踢自己的球，然后也不说话，不跟队友沟通，也不会说这个跟谁有合作啊，你包括做这些什么撞墙式二过一、直传斜插的一些小技战术，他也不看，他就自己踢自己的， 闷头踢啊。 哎，经过这一年呢，现在在场上呢，因为他踢的是一个边前，因为我也是总是在跟他说这种情况，说这个足球场上是11个人的运动，你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啊，你自己一个人踢是不行的。现在呢，基本上在赛场上，初二嘛，经过一年，能听到他的声音，哎，我在这儿，球传给你，哎，这些话已经可以了。包括最开始我跟他的班主任以及家长都沟通过，我说这个孩子。说不好听一点，说是不是会不会有这个一些心理上边的这个 自闭啊， 对吧？但是跟班主任沟通说这个孩子也不爱说话，家长说呢，可能是因为家里平时这个家教比较严，所以这个导致他不爱说话。最开始踢球的时候也不敢争抢，这球一来了他就闪了， 就躲球了 。现在呢更不错，现在呢是什么呢？干到包括争这个球的第一点啊，或干什么，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现在这个变化很大，他。 身体素质很好的一个孩子， 对 啊，经过季老师这一年多的调教，已经成为 对着主力队员了。 嗯，其实真的挺好，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希望说孩子因为说参加了比如说咱们小学的校队也好，中学校队也好，将来咱们成为了不管是国安还中国队这样的一个这个场上的队员球星，不是这个目的。更多的时候就是希望通过这一点点的训练的积累，让孩子们会出现一些哪怕很微小的变化，这都是我们在从事校园足球运动中其实最大的一个初衷。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整个教委对于整个咱们中小学体育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说到这个凸显这个团队精神跟意志力，我也想问问这个比如说咱们小学这边啊，这个请这个林老师说说小学这边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孩子们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是就是通过班级联赛让大家互相 PK 啊这种模式，还是说在班级内部其实也会有这种模式？ 其实不论校内联赛还是这个参加市区级的比赛，孩子们在场上场下都能够体现出团结这个特点。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搞校园足球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嗯， 像刚才我们小队员说的，队友在比赛时受伤了， 嗯， 相互之间的会来拉一把或者慰问一下，场上场下同学都会很揪心。 嗯， 丢球的时候大家会相互鼓励。 嗯， 进球的时候不光与场上队友要击掌，与场下队友也一起要击掌。 这是咱们的要求吗？ 不是我们要求，就是孩子，我觉得是孩子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举动吧。 自主性， 习惯性。 对对对 啊， 因为每天我们都在一起踢球，进了球之后不光我高兴，你也一样会很高兴。 嗯，那校队要100多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捋，然后半场过去了。 嗯，再有一个就是孩子们他这个责任感， 嗯， 真的是让我很欣慰的。 嗯， 尤其是我们以大带小， 嗯， 像刚才说会帮助老师在训练前、训练结束后收拾器材， 嗯， 然后帮助低年级的小朋友去系鞋带， 嗯， 去打个热水，这几点都是怎么说呢？ 能感受到的。 对，能感受得到，让老师真的是很感动。 嗯，其实我之前做了几期校园足球的节目啊，就是也听到很多体育老师在谈，就是说咱们踢校园足球的这些尤其校队的孩子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有眼力劲儿，基本上都是那个有什么事儿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然后呢心里都有别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一事，为什么呢？都是独生子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变化？老师能够介绍一下， 我 一线啊， 我觉得孩子们长期的在这样一个团队中，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嗯， 每天一起，夏天一起流汗， 嗯， 冬天天气那么冷，大家也挤在一起 等汗结冰，啊， 对，所以日久生情吧，算是，对， 这种兄弟情， 对兄弟情， 姐妹情啊。那您觉得从初中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 嗯，就还是说咱们这个孩子的变化这块儿， 孩子变化这块，其实呢，这个就是说我有两件事，我就感觉特别好，就像刚才您说的，为什么那个说踢足球的孩子这个特别有眼力劲？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就是平时的这孩子们也是一个老师的这个带动， 嗯， 还有一个孩子就是自身的一个学习跟一个习惯问题， 嗯， 就好比那个我们踢比赛的时候，去踢这个校外的比赛，踢完比赛学生。总会有这个说相互给递水的， 嗯， 啊，下场的相互递水的，相互递衣服的， 嗯， 啊，其实就是为什么要递的衣服，因为他满身都是汗， 嗯， 学生下场之后呢，因为要及时保暖，啊，不保暖，啊，同学就会这个可能是感冒呀、生病呀，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比赛当中点点滴滴滴当中就能就培养学生都被他人去考虑，都被他人去着想。 嗯，这个其实不是咱们说要求老师要求说，哎，你必须得给他弄什么？ 对对对对。 啊，真的没有说最开始连家立规矩，说哎，你场下的必须得给场上做什么？ 因为 规矩是肯定要有的 啊。 像我们两位老师带着学生出去比赛，每次都不少。 嗯， 出去的队员， 嗯， 他出去之前我们肯定会有动员会，出去之后你代表的不是自己，不是班级，是学校的形象。每次呢都是服装整齐，队列整齐，就连他们的包。都是摆得非常整齐的，该严的该要求的规矩是有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了他们的习惯， 形成了一个 像 传帮带的一个习惯， 对，像刚才他们说的，孩子们很有眼力劲儿，其实呢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其实足球比赛呢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场上瞬息万变，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然后呢在比赛中呢有可能会遇到不公， 有可能呢会强队和弱队直接对抗，也有可能队友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嗯， 这些情况发生之后呢，我们的教练员还有我们在校园足球比赛中，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每场比赛结束之后或者回班级之后回来之后，都会作为一个心理的引导师啊，让给同学们去讲解去疏导，让他们很快的呢去度过这些 专业配备啊。 对，反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将来他会在班级里边的团队里边会出现新的问题。 嗯， 每次呢我们要求呢老师也好啊教练也好去解决这样问题，这样呢就可以让孩子们因为他们懂得多了嘛，知道的多了，更好的去适应比赛，从而呢更好的去适应社会。 嗯， 于是我们社会上遇到的一些情况，其实在我们足球队里边足球的赛场上都是一个预演嘛。 尤其是坎坷哈。 对，尤其是坎坷，经历过挫折之后，然后呢，所以说他们呢会比不踢足球的孩子会成熟的会更早健康的成长，会更早的去适应社会，去接触社会。 因为这几年其实那个二胎年还没到啊，就是那波孩子那还没过来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的孩子，这一路上基本上都比较顺啊，就说你们俩啊，那个吴友友跟王云婷，其实你们都比较顺，但是呢就是挫折呢经历的确实不太多，但是球场上这事儿可不是你一分耕耘就一定有一分收获的，那足球是圆的嘛，对吧，胜负很正常。遇到输的时候怎么办，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调节自己心理？先让既然话筒对吴友友，吴友你说。 我们输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不会互相埋怨，而是会去分析这场我们到底输在哪儿了，然后下次就是针对这个毛病去克服。 就是还是会总结一下，会沮丧吗？ 不会 啊，真的不会沮丧吗？ 不会， 踢输了 啊，踢输了，总是会有一点点，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大家都这样， 因为比赛打得多了， 对， 胜负乃兵家常事。 对， 啊，对，你的胜负心不太强，听听你的师哥怎么说吧。那王云婷，王云婷，哎，这个咱们现在中学这边输赢怎么样？这个输得多，赢得多？ 肯定是赢得多， 这么肯定？ 对， 我插一嘴啊，咱们现在这个成，就是咱们出来足球的成绩怎么样？就是在北京，咱们就有这样的各种赛事。 我们小学成立了这三年来，取得过第一年我们取得了一个北京市三人制的季军。 哦，三人制季军。 对，北京市三人制季军。然后这两年我们也接连获得了三项东城区这个比赛的亚军。 哦， 唯独还缺一个冠军。 谁那么强老压着咱们。啊，讨厌。好，那个来中学这边呢， 因为咱们那个校队也是成立的比较年轻，近三年的成立，第一年。是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去比赛，在全东城区获得了一个第六名。 啊，可以了。 然后呢，去年呢，我们踢到了第五名。 去年的第五名。 第四名。 哦，第四 名。去年是第四名。 前年第四。 前年第四。 啊，去年第三。 去年第三。 对，现在是18年了啊。你看，我还以为是17年，按照17年说的。对，去年呢，我们踢到了第三。然后呢， 按照这个走势下去，应该是明年就能拿冠军了。 是这么想的，倒是 期望 、 哎，挺好。那这样看起来还真是赢的比较多。那听听这个王云婷，您遇到输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克服？尤其是从队里来说， 我们会分析我们是哪里出的问题，是战术还是临时？有哪些变故？对，我记得当时非常，我第一次，出去比赛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主力门将，又是第一次上场比赛，我压力非常大， 紧张。 对，但是我当时在场上是有好几次就是特别精彩的扑救的，赵阳老师看见了，就是我面对一个实力不分上下的对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 不单刀， 对，不是单刀，就是有一个人，对面的人左路传中，然后那个人不停球直接射门，然后我当时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闷脸上了。 对，不是闷脸上，不是倒地扑救，把球给救了出去，就是门线前救险。就是门前特别近的一脚不停球爆射。然后我直接给扑了出去。 扑出那一刹那，是不是就醒过来了？ 对，醒过来了，因为当时场下人都在 欢呼。 对，就连对手也给予我们尊重，对不对？ 就是 自信心一下就有了。 对，自信心一下就有了。 嗯。啊，是闷脸上其实一样的效果啊，对， 只要扑出去就行、 啊对对对， 反正我要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那会儿当守门员的时候也是，经常被闷脸上，一下就醒了啊，知道该怎么踢了，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大家彼此来分享，因为都是独生子女，那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够去遇到挫折的事情，而且呢，能够大家能够分享的事情，一般都是自己遇到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就闷了。那你们比如说现在二位同学这遇到事儿的时候，是选择跟家长说呀，是跟同学说，还是跟自己队友说呀？比如说心理上啊，学习上的一些情绪。 刚才季老师提到高东炫， 啊， 他是我的好朋友 啊， 也是我们初中校队的队长 啊。哦，他是队长。 对，他是队长 啊。 嗯，私下我们的交往，那就是那个交往很密切嘛。 嗯。 我有什么事第一时间会跟他。 是同班吗？是同班吗？ 啊，不是同班，他九班，我七班的。 啊，不是同班， 对， 还能。 但我们、 啊， 但我们关系跟同班同学没什么两样。 啊， 因为都是校队，都是 队友， 对，都是兄弟嘛。 铁磁。 对。 啊，这种感觉确实不一样。 所以我有事，我会第一时间跟他去吐槽一下。 啊，挺好。那你那友友呢？ 啊，我第一时间呢。啊，因为发生了一点事儿嘛，我先自己冷静冷静， 啊， 然后想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呢再去，会跟我的好朋友说，然后也会去跟我的爸爸妈妈说。 嗯，这个年龄段不同了，这个基本上王一平这个阶段应该是最不想跟父母说话的时候。挺好的，那没关系，这个每个年龄段不一样，将来你就会知道，其实父母说话还是很有用的，真的。好，刚才呢咱们谈到了很多这个校园足球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这都是在校园之内。那么在校园之外，包括像是假期啊，放假呀，然后包括是平时在生活之中怎么能够去把这些活动推广出来，其实想问问各位老师，赵老师有没有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假期里面的时候。 是这样的， 嗯， 那个我们学校呢， 嗯， 在假期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足球队的相应的集训， 嗯， 啊，有校队的训练，同时呢，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嗯， 我们学校有一个特例，是就体育的假期作业， 嗯，体育假期作业， 啊，对，体育假期作业， 累呀，啊，我的天哪，嗯， 其实呢，也就是一张纸，上面呢， 嗯， 有日期， 嗯， 有各个运动的项目， 嗯， 大家可以去选择， 嗯， 当然了，关于足球这一项，那是必不可少的， 嗯， 什么颠球啊。比方说规定你要比赛，要参加比赛的一些时间啊， 嗯， 啊，都会做这样相应的要求，这是我们坚持了很多年的一件事情了。 嗯，嗯，这就是咱们这个假期里边的情况。那安排的比如说会有比赛吗？或者是寒假暑假等？ 我们假期也会尽力会给孩子安排一些比赛，像去年的暑假， 嗯， 我们就参加我们学校学生第一次参加这个北京市的百队杯比赛。 哦，百队杯。 对， 嗯， 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当时报了是两支队，我们这两支队都晋级了大区。 嗯， 然后高年级的这个队伍最终是晋级了前八。 嗯，啊，这个不容易，很难得啊！这百队杯竞争非常的激烈，尤其这两年，好像队伍数量这个激增。 对对对，现在分大区和小区，这个数量非常多 啊，有意思。但是呢，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联赛啊，叫杯赛，叫做梦想杯，也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呢，就跟学校这关系不大了，同学们可以自己跟自己关系好的，对吧？不以班级、以学校为界限，关系好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梦想杯的这样的一个杯赛。再来说一下这个中学这边，咱们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训练会不太一样呢？ 对，那个。 马上就要中考了，这样是不是就是训练会少一些？ 基本上我们假期基本上还是训练还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 嗯， 因为这个假期里边嘛，因为我们都已经留了这个假期作业。 嗯， 更多的让学生去完成自己的假期这个体育的假期作业。 嗯， 利用这个我们平时学期期中，我们去做这个足球的训练， 嗯， 是这个样子的。 哦，那是一个密集的拉出去集训，还是在学校里面？ 会。我们会在这个学期这个假期中集中一周的时间左右去做这个学生的训练啊， 嗯， 集训呀，啊，或者是有别的 有跟区里其他学校的比赛啊， 哦， 会跟相互约一下，约一下兄弟学校 啊， 约一下比较近的学校，规划一块场地，我们去踢踢这个友谊赛。 哦，就是固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在每个学期的期中这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 啊，这也是一个这个兼顾学习跟兼顾这个足球的一个方法。啊，那你觉得会不会要给家长也布置作业，说孩子踢球的时候要跟孩子一起踢？ 嗯，其实这个，其实我认为这个基本不用这个布置，因为咱们学校的家长还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家长基本上都能，跟学生一块来， 主动参与， 对，主动参与。你像咱们之前中小学， 哦， 那时候还组织过一次，其实还。 中小学对抗赛也太欺负人了吧！你们 是 一帮初二的踢踢六年级的， 是什么呀？是中小学的体育老师和有各学科的老师，我们综合到一起 啊， 教师家长 对抗赛 哦 啊，这些家长呢，喜欢踢的家长好多都是咱们队员的家长， 哦， 他们也喜欢踢足球， 嗯， 主动跟老师去约，哎，说我们什么时间有哎，这个其实林老师应该是最知道的， 对， 林老师您可以 介绍一下 故事， 这是我们第一次组织这个家校友谊赛， 嗯， 当时也是应了很多家长的要求，家长喜爱足球的非常多， 嗯， 而且有的家长这个足球水平也非常的高， 嗯，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我们有一位家长在比赛头一天， 嗯， 痛风， 嗯，嚯， 痛风这个病又犯了， 酒喝多了，嗯， 对，但是第二天他打着封闭， 嗯， 来学校踢了大半场， 哦， 就是为了给他的儿子做一个榜样，因为他的儿子在一年级的足球队， 嗯， 还有很多母亲， 嗯， 很多孩子的母亲从来没有接触过足球， 嗯， 但是当天来了赛场之后， 嗯， 也毅然决然的要上场 啊，哦！我的天哪，只能上去当人强强了，但挺有意思的啊！哎，最后谁赢了？ 最后还是教师队赢了 啊，哦！我说也是，主动提这事儿应该是咱们自己赢了。 不过下学期我们还会组织第二届 啊，组织第二届， 打算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这挺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这个学校跟家长沟通的方式。平时家长呢，除了家长会之外，或者被请家长之外，是不太容易能够见到老师的。但通过这种模式呢，能够促进家长跟学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挺好啊，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继续推广下去，也欢迎将来就是请外援啊，这个这样 肯定邀请您去， 对，我去给大家喊号，加油啊，加油！好了，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这个今天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今天来的这个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要请这个来自于文汇中学的初二的同学王延廷来给这个大家送首歌吧。这首歌准备送给谁？ 我送给我所有的校队队员。 嗯，校队队员。 对， 还有没有特别的？比如说女朋友什么的？ 女朋友 啊，这个不能有。 哦，不是，我听错了。啊，我想送给高东炫。 啊，好哥们儿。 一首林俊杰的最赤壁 啊，也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有这个打背水一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就永远就有这种精神， 嗯， 对，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文汇中学做客的德育处主任赵阳老师，然后包括体育老师季岩、林景涛，还有包括这文汇中学初二的同学王元廷，以及小学的五年级的同学吴悠悠，今天做个节目，今天聊得非常开心，以后有机会再来，然后咱们介绍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因为今天还没聊尽兴，具体的这个训练比赛的过程，可能有特别多有意思的事儿，将来再聊。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